市中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皮皮，刚刚6岁，我特别喜欢猫，所以纪念老舍先生的日子里，我诵读的题目是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儿也不过问。可是感到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一次他听到点老鼠的响动啊，他又是多么尽职闭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拉倒。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利弊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倔强得很，是，猫的确是倔强。看吧，大马戏团里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狗熊，甚至于笨驴都能表演一些玩意儿，可是谁见过耍猫呢？这种小动物确实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你上街去逛逛。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走。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光照较好，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买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加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瀑布酒店给你道喜，给你道喜啊。 哎呦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里面 说，里面大喜日新娘长得真漂亮。 哎呦呵， 赶紧给抱一大胖小子，我们牵一个重孙子， 牵一重孙子， 牵一重孙子， 要别露牙。 哦，吓我一跳， 牙 露牙。 我有牙还是露牙？ 我听说没牙漏风。我跟你说，舅爷，您这脑子呀，确实是不大好使。 出来急了，没带假牙。 出来急了， 哎， 那么着急干什么？舅爷， 晚了，忘了你今天办好事儿。 办好事 儿，要 办喜事儿，就哪不叫办好事儿？得了，那一会儿中午饭您没法吃了，没带假牙。哎呀，人来的也不少，时间到了。哎，我说，小孙， 哎、哥、啊，怎么新娘子还没到呢？ 我这不叫伴郎小孙，你赶紧去看看去。哎、 是 我媳妇的化妆怎么样了？准备差不多了， 伴娘 屋呢吗？ 我去看， 去敲门问问去。我这不接待客人，他也不出来，真是。 没有人呐。 没人啊！ 你开开门，开门。没人。 屋子里没人了。 会不会上厕所去了？ 找找啊！ 但是这么长时间，20分钟了，那应该是个…… 你数着20分钟点， 我就 找个女的去，你看看不完了吗？ 啊、那我也赶紧去男厕所，我也看一遍。 男厕所你看什么去？ 不用了。 哥， 哎， 厕所里没有人。 那赶紧找找啊！打电话。 啊，占线？ 怎么回事啊？ 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哥。 推迟10分钟， 好， 赶紧撒出人家，四下来给我找， 好， 找着了还则罢了， 找不着 也得找， 好， 你们俩闹矛盾了？ 哎呦，刚才好好的，昨晚上有说有笑的，瞎拽我什么？结婚的大事，哎，您里边请，里边请，快，我忙不开、 啊。怎么办，哥？到处找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在玩躲猫猫啊？ 谁这日子玩躲猫猫啊？怎么办呢？这是 已经推迟10分钟了，我找了半天没人啊，放鸽鸽子了。 谁敢这舅爷都来了，这怎么办啊？ 哥，你老实说、哎，最近你们没惹什么娄子吧？ 没有啊，惹什么娄子？能他这日子可他上哪去了？ 这明显是跑了。 什么？ 跑了？ 逮去呀，赶紧！ 哪儿逮去啊？这是心灵上的渐行渐远， 我就要肉体上的越走越近。 可能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 嗯，你愿意听好的还是愿意听不好的？ 你先听好的。 你得了传染病。 得传染病是好的。 对，他可能是怕感染你及大家。 这一宿怎么得的？你告诉我吧，昨晚上我 传染病当然发病快了，可能前伏了20多天、40多天了。 狂犬病啊？ 不是，那也不一定哈，也很多种呢。你比如像甲型乙型， 行吧，行吧。哎，你说这不好的 事，可能是不是叫做跑路？不是， 跑路， 跑路是还不起钱，是这个 跑路也不是还不起钱， 私奔 啊？对， 那跟谁呀？ 奔了， 那肯定不能告诉您。 哥。这怎么回事？ 老爷快来！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 哎呦！ 哟， 小玲。 啊，你怎么来了？ 哎呦，咱多少年不见了，听说你结婚，我赶紧来看看来。 哎呦， 咱俩当初这青梅竹马啊。 哎呀，别提这事儿了啊，我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我知道是好日子。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都是过去的事了，当年你 看。我说咱俩从小一块长起来，这关系好、你结婚我得来，别瞎想啊。 我以为 你也是要结婚的人。 喜欢我呢、刚才来了三五个的向我表白了，这会儿都晚了。 谁这么美 啊？好好，谢谢谢谢啊，这么厚啊。 这位是 啊，我伴郎娘，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学同学 啊、大哥你好， 嗓子不太好听，但人真好。 这模样我也看出来了。 大哥再坐会儿吧。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你好好在屋待着吧，我实在坐不下去了。哎呦， 你要这种意思介绍 去， 婶子。 哎呦，连你舅奶都听不出来了。 您别老在帘子后边，您出来我就知道谁了啊！你先弄一身土。 哎呦， 舅奶，你怎么来了？ 啊，我这不就盼着这一天呢吗？哎呦，可算把你嫁出去了。 您瞧您说的，就跟我嫁不出去似的。 哎呀，再留就有这种可能性。 放心吧。 啊。 留人留不住心。 那也光心灵上的沟通是没什么意义的。哎。 哎，我收到短信嘞，怎么事？哎， 啊，怎么？ 怎么？据说他跟人打架给抓起来了，说没法结婚了。 哟， 看呀、 和人打架给拘起来，哎呦，这可怎么办呀？这么多酒席呢， 那怎么办呀？哎，快找人去，快找人去， 随便找一个人啊？ 不是， 你看我这急的， 你这你可把我爸我妈他们搅和， 哎呦。爸妈，快点，舅奶！ 快点！那到底怎么回事、 跟警察商量商量，先结婚后拘留行不行啊？ 你别瞎说了，舅奶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啊？都不知道这人在哪儿了？不是在公安局呢吗？ 也没透露是哪个局子呀？不会已经押关监狱了吧？ 公安局不审就押监狱？这是什么政策呀？ 我知道，会着急的。 要不咱想想办法，咱要不这个打个电话，那个什么，咱把他取消得了。 咱打电话取消，这不还得去酒店跟亲戚朋友们这都道个歉吧？赶紧的吧。 那您就叫道歉吧。 我道歉，赶一块儿，闺女，赶紧咱一块儿走。 走了。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我这钱是不是白随了？ 先放这儿，舅奶，肯定以后还得用。 好孩子，当熟人使是吧？ 哎，真是羡慕，你瞧人家正常的举办了婚礼。踏踏实实的， 哎，姐， 干嘛？ 你瞧他们家那新郎， 有请新郎新娘交换信物。 哎，你瞧他们家那新郎，别，你仔细看，怎么像苏姐啊？你瞧一眼， 瞎说， 这俩长一模一样。 新郎现在可以吻新娘了。 你看看， 瞎说，几斤一两钱？ 你看这咧着嘴还乐呢，你看这头型都一样。哎，他怎么站那儿去了？他怎么走错了？是怎么着？ 好，请新郎新娘倒香槟。 哎，他倒香槟了，哎，咱得赶紧过去。对，走啦！ 两个故事让我们讲在一起了，但这两个事情还真都是实事儿。你像第一个故事，婚礼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场了，新娘愣找不着了，新郎万分无奈，就在包厢把这几桌酒席请了一下过来吃饭的客人。哎，

so good, so all the ups felt so good, so lonely never felt so good, never felt so good, never felt so good, never felt so good.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朋友，你可曾相见？